莫凡说话本来就不怎么利索，这刚想再来一句呢，叶修已经下线了。十人团本，叶修当然是首选君莫笑，而不是忧郁小猫猫了。灰角，新开六区之一，地处神之领域大陆东南，是新开六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副本最多的一个。在灰角一共有三个五人小本，一个十人本，一个二十人本，一个五十人本和一个百人本。荣耀所有的副本类型，灰角算是凑了个齐。这六大新区同时开放，但其实要走任务升级路线的话，几个地图之间还是存在过度衔接过程的。灰角就是作为冲刺75级的最终图存在。灰角的背景被设定为了一个鱼龙混杂的灰色地带，这种地方一听就特别穷凶极恶。灰角的十人团本就在这里的主城龟舍城里，但是不用太跋山涉水，直接传送阵到主城，很快就可以找到。十人团队副本，地下市场。是的，交易市场都成了一个需要厮杀的副本，灰角的风格可见一斑。星星十人也没太多的谈论这些，很快找到副本门口。此时已经凌晨4点多，游戏里的玩家相比之前减少了很多，尤其是像十人团本这些地方，再没有什么观光队了，观光也是要用到副本 CD 的。二话不说，进本。交易市场里的小怪看起来可都是一些本分的买卖人，但打起架来一点没比猎平群山的印山贼弱。叶修他们照旧是老战术，君莫笑担任 MT， 小怪开始也当 BOSS 一样谨慎面对。在渐渐熟悉了各种小怪的特点后，队长也摸出了一定的配合门道，推进开始提速。交易市场同印山贼寨一样是五个 BOSS， 初期熟悉小怪用时比较多，见到第一个 BOSS 时进本已经有40多分钟。黑心小贩尼拉斯一脸的凶相，看起来当山贼可能比做买卖会更有前途一点。这家伙出现时就不是孤身一人，拉帮结派撺掇了一群流氓混混，一看到君莫笑等人冒头直接喊打，根本没给任何等候商量的空档，仇恨系统相当的不讲理。叶修等人无奈，在魏琛鄙视系统的骂声中只能上前接战，算上尼拉斯自己，这一堆也足足有10个之多，和玩家人数一模一样。不过还好叶修他们技术过硬，而且在印山贼寨军师杀鹰的环节也算是操练了一番怎么和自己人数对等的小怪打群架。只不过这次略有不同的是， BOSS 也吃不上阵，而且冲在最前，人未到手也抬，呼一声响，一团黑影飞至，这边就听到包子哎呦叫了一声。包子入侵被打中了，但这一声哎呦中透出的貌似是惊喜更多一些。跟着众人听到包子喜出望外的声音， 哎，是个流氓啊！ 众人无语。黑心小贩尼拉斯扔过来的的确是一块板砖，用的当然就是流氓技能专袭，顿时让包子找到了归属感。 我来会会他。 包子兴冲冲的就要上， 先会好你身边那个，这个我替你先招呼着。 叶修这时连忙说道，单条小怪哪怕是差着5级，像唐柔包子现在的水平完全没有问题。不过一个陌生的十人团本 BOSS， 叶修觉得还是自己先来试探一下踏实一些，毕竟他的经验极度丰富，虽然完全未知，但有时从对方的举动中就已经能做出很多预判，这可是唐柔包子他们还不具备的。听叶修一说，包子顿时也没意见，转手一砖就拍向了他身边那个小怪，一边说着， 那老大，你先好好招呼啊。 嗯。叶修应了声，上前拦下了尼拉斯。混乱的局面，最紧张的又成了安文义，唯恐哪边自己照顾不周，单治疗的压力就是无比巨大。有惊无险， BOSS 以外的九个小怪先一步被清理了。这时间里，和尼拉斯周旋的叶修也完全摸清楚这 BOSS 的套路，跟着指挥调度，集体输出，顺风顺水打到快红血，而后又是大家先闪，叶修等暴走一瞬再闪，再然后尼拉斯红血暴走也没出现什么可怕杀招，很快就被大家彻底击杀。首杀，团队副本 BOSS 果然单体就有首杀，众人心旷神怡中，世界玩家默默吐槽中，俱乐部工会泪流满面中。不等叶修这边先说，莫凡自己就翻输出统计去了，这一翻顿时傻眼，跟着就希望叶修这次像在五人本里一样忘了考虑输出，结果叶修偏偏这种时候就要提，而且还要火上浇油。 那个谁刚才说想研究一下输出的是吧？ 那个谁当然是指莫凡，他这边输出统计早打开了，此时听叶修如此说着，握鼠标的手不免又握紧了几分，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印山贼寨。输出第一的是小枪，武臣职业选手出身，技术老练，又是枪炮师这种重火力的角色，武臣的表现一直强力。第二是军魔校，这次没有比小枪更高，不过仇恨拉得很稳定，输出自然也没有输给小强太多，同样是输出第一梯队。之后三四名分别是韩烟柔和包子入侵，第五迎风布阵，第六一寸灰，七八九就是今天的滑水三人组，毁人不倦、媚光、朱烟霞。但媚光和朱烟霞两个人家滑水滑得理直气壮，打不出高输出人家也认。莫凡又抓狂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自己的输出怎么一到团队就一塌糊涂了？之前的五个小本还不是这样的呀？而且不提远超他们滑水三人组那六位，单就他们滑水三人组内部竞争来看，陈果的朱烟霞和毁人不倦、媚光相比是略有一点差距，而媚光比毁人不倦虽然差点，但是莫凡很清楚这家伙的召唤师被叶修限制着只用四个召唤兽，就这种程度下才输给他，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的全力以赴呢，恐怕他的毁人不倦就要输给这媚光一头了。事实上就算是四召唤兽的媚光，毁人不倦也不是没输过。 输出统计还是这样，那也没什么可多说的了，打得好的继续努力，划水的继续自重。 众人当然知道这话是给谁听的，呵呵着就继续往前走了。莫凡心烦意乱，毁人不倦走路都有点飘忽。继续清小怪，继续灭 BOSS， 二号三号一路停机，一路看输出统计，毁人不倦继续一路划水。莫凡真的有点快崩溃了，他是强忍着才没有开口去问，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是叶修有意让他通过这恶心的输出意识到点什么，去问那不正合了那家伙的意了。莫凡忍忍忍，是要找到问题所在，结果这一来注意力太不集中，而叶修的指挥向来都是不包括他的，结果四号 BOSS 的时候，莫凡一个不慎居然直接挂掉了。副本死亡，各种损失一样有，只不过装备掉落的几率是比较低的，毕竟公关副本死是很正常，所以惩罚的力度相对也就小了一些，以免过分打击玩家士气。但今天看来完全不是莫凡的幸运日，这一挂居然还爆了件装备出去， 可此时的莫凡哪里还会心疼什么装备啊，角色被直接送到副本门外，莫凡怔怔地发着呆。其他人继续默默修理四号 boss， 没人说话。安慰这个家伙还是省了吧，少了毁人不倦似乎也没对战队有多么大影响。很快四号 boss 也被击杀，首杀记录再下一城。 继续， 莫凡的毁人不倦不在，叶修果然压根不提输出统计，带着人就继续前进。毁人不倦依旧呆呆地站在副本外，莫凡也是呆呆地坐在座位上不言语。为什么？莫凡在想的不是自己为什么挂出来了，因为他很清楚当时他的疏忽，如果不是自己太大意，他不至于死。他在介意的依然是他的输出。虽然他没能看到四号的统计，但是想来和之前比不会有什么突破，因为他根本就找不到突破的方向。他自认已经做到了极限，但是输出就是超不过那些家伙。是因为他们比自己更出色吗？莫凡抬头四下望着，叼着烟，缭绕的烟雾把脸都搞得特别朦胧的叶修，一脸的鄙夷，时不时就会骂几句的魏琛，眉开眼笑，也不知在高兴着什么的包子。莫凡看不下去了，自己的输出为什么会输给这些人？为什么？莫凡需要有个科学的解释。他知道叶修肯定知道原因所在，但是相比起去问这个家伙，莫凡宁可多花10倍的时间自己找到问题所在。所有人还在继续打本，莫凡开始导入今天游戏的所有输出统计，他要仔细研究一下数据。从猎平群山的印山贼寨到灰角的地下市场，整个团队的输出统计其实整体变化不大，输出强力的几个人员就是那几位，滑水军团也始终是他们三个。莫凡一个 boss 一个 boss 翻开着，找不到端倪。统计中还有五人小本的，莫凡也翻去看了看。五人小本里，他虽然也输给了武臣的小枪，但是差距不大，而且那个武臣确实也挺强的。就看在那标准的坐姿，平静的表情，比起那些个不三不四的都更像个高手吧。翻着五人小本的三个 boss 统计，再对看十人团本的，莫凡突然发现了一点不同，不是看名字，而是看数据。五人小本到十人团本，他的输出是下降的，这很正常，十人团本比五人小本要难得多。但是其他人呢？到了十人团本，输出非但少有下降，有的人甚至还会提高。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了吧？他们是怎么打的？